你喜欢这首歌吗？喜欢这样的氛围吗？在这舒服的夜晚里，这里、那里，还有全世界的好朋友们，由中正之声 FM88.1 平安您好制作团队，在您睡前的两个小时里，继续的陪伴你们。我是制作团队的孟博，这是我的声音，希望你们会喜欢。 Hello， 全球的听众大家晚安，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国立中正大学中正之声 FM88.1 所播送的平安您好深夜节目。我是您今晚的 DJ Peter， 邀请您继续来收听我们第一单元 Talk 你好的节目。今天呢，我邀请两位大朋友来我们节目来谈谈一个题目，就是流行到底是什么，你潮吗？今天我们先来介绍第一位大朋友，我们请他用他美丽的声音先跟全球的听众朋友说声问候的话。 晚安，各位平安你好的听众大家好，我是郭秀玲。 另外一位大朋友，他算我的学妹，请他也自我介绍。 大家好，我是历史所的郑绮兰。 我觉得我现在应该要放轻松。对，不是，现在不是 NG 片段。其实我要先跟您讲，我有一个邀请您上这个节目的理由，就是因为您英文讲得很漂亮。 可是不像台湾人，是一个英文节目吧？ 对啊。 可是我觉得， 而且你刚刚说 我可以讲说，为什么郭秀玲老师来上这个节目吗？ 对，你看，要学妹帮你解释好了。 没有，因为我觉得，就是如果英文漂亮的人，他在讲流行的东西，特别是很多流行都要搭配一些外来词或者一些英文单字很长很长的时候，我觉得英文讲漂亮就可以把那很长很长字母秀得很漂亮。 更正他一下，因为他 我可以觉得郭秀玲老师上这节目 可以。 我觉得郭秀玲老师能来上这节目，是因为我觉得他本身打扮得很 fashion， 而且他有那种欧美的流行的那种风格在，然后也就是他有自己，就是他不会感觉他不盲从，有自己的一套穿衣的风格，所以我觉得郭秀玲老师很适合来上流行文化这个东西。 所以您反对他英文讲得很漂亮这一个理由吗？ 也不反对。 等一下，英文跟这有什么关系啊？我们要在这里绕几分钟。我觉得英文跟一个人的流不流行、潮不潮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觉得很有关系耶。 我在想你比较想讲的是语言，就是说一个人可以把一个语言讲得好，口条清楚，包括中文、台语、客家话、原住民话都是一样的吧？应该是一个仪态上的东西，是不是？ 可是我觉得现在很多流行的精品都是外来的，可能 所以要把那名牌的名字念对了，才够潮， 所以而且 不然就很， 而且我还私底下明察暗访，就是明察暗访，就是很多老师们也都觉得郭老师听你讲英文很舒服，就是没有台湾 国语的。我觉得基本上听我讲话都应该是舒服的吧，不一定是 我。所以我觉得老师你的， 如果你要是我自信，我就先接下来也跟着不要脸一点。 所以我一直觉得说，能请一个英文能力很好的人来介绍什么叫流行的话，我就 又绕到英文上 面。好，那老师 可以简单。我觉得你刚刚提到自信这个东西很有趣哦，就是说其实原先我们在讨论什么是潮，然后到底流行是什么，在大众文化里面流行是什么的时候，我们没有讨论到语言，我们也没有讨论到仪态这些东西。可是后来你就会发现还有自信哦，那你就会发现说一个人的潮不潮，或是他对自己 的穿着言行举止是不是有自信，他会影响到人们对他的观感哦。那所以这个部分可能跟潮或大众文化也是可以配搭起来讨论的。那基本上我觉得说实在，在我的眼里，我觉得年轻，以前我年轻的时候就有人跟我说年轻就是美，然后那当然是年纪比较大的人跟我说，然后我就觉得很不屑，你比较老，你当然说年轻就是美。那但是说实在，我在现在你可以说我年纪变大了或是什么，我在看大学校园里面的每一个男生女生、男同学女同学，我都觉得真的是有一种美哦。那比较重要是，如果你不会觉得他很美，其实比较缺乏的是因为不自信。一个人长得再漂亮，他穿着再时尚、再流行、再潮，他如果不自信的话，你也很难感受到那种会让你很仰慕爱慕的 的那种感觉。 那我可以问老师一个很残酷的问题，就是您现在任教的班级里面，你觉得没有自信的同学大概占百分比多少？ 你想要陷害我吗？ okay, 我们这节目本来就是以陷害为目的，就像我刚刚陷害老师一样，临时加了我学妹 进来。其实我觉得那个自信哦，恐怕从大一进来难免都会相对少一点，也是有一些同学很有自信的，尤其现在这个密世代，对不对？大家都还蛮自我为中心的，但是那个自信其实是没有历练过的自信，所以有些时候难免会让人家觉得有一点可能太过或是不太适合。那但是历练过后的那个自信会比较笃定一点，就是他真的知道自己站在哪里。那多数的同学恐怕没那么有自信，但是逐渐的我相信在大学四年里是可以历练出来的，这个是大学教育里面还蛮重要的一个部分。 对， 所以我们今天定调就是邀请老师来节目的主要理由就是因为你有自信因为至少我们已经 好，我们不要录了 老师不可以不要录，不可以我们 对，我们今天的这样题目节目标题要改一下 okay, 你有自信吗 OK、对，我们刚刚忘了介绍，就是郭老师他本身目前服务于中正大学历史系，然后他是英国爱丁堡大学的博士。 耳朵借我陪你一起生活，双手给我拍一拍，摇摆甩头发转眼成空，今生今世永远都一年不休。国立中正大学学校实习无线广播电台。 嗯，好臭哦，怎么到处都是烟味啊？ 哎，你这样说就不对啦。你不知道饭后一根烟，快乐似神仙吗？ 你那哪只是饭后一根烟啊，像你这样没节制的抽，没几年就真的当神仙喽！ 哎、欸，别诅咒我！ 仅限给各位瘾君子，身体健康的快乐远过于抽烟当神仙。 当您收回掏出来的那根烟，您就已经给自己更美好的将来。 我想潮当然是最近大家很流行朗朗上口 的话，所以说当你一开始跟我说这个节目的标题要叫做你潮吗，我就觉得哇川原终于开窍了，他居然会说出这样子的话。哦，这好像不像他普通的那个语汇他会用的词汇。 了解。 对。那但是的确就是你也观察到了这个走向。然后之前好像是你跟我说的，就是说这个潮这个字其实很应该是从香港那边传过来，比如说潮梯啊或者是什么。那当然很自然的它的通俗白话当然就是流行，大众文化里面的流行。所以潮当然我觉得有趣的地方是说，后来我们又谈到说潮是不是一种盲从，其实我觉得流行就是一种风潮，也那意味着是有一群人一群人同时都在做类似的事情，然后你要赶流行才有这种说法嘛，对不对？那潮当然你刚刚提到潮汐啊海潮等等，如果是潮汐的话它就有一定程度的重复性，对不对？就像日月啊等等的，它有一个固定时间就会再绕回来。那你可以看到就是你观察流行文化的确是有一种周而复始，就是有一段时间流行这个，过个五年十年可能又回来，那个周期可长可短哦，所以说它的重复性的确有这种，我觉得用潮这个字来形容还蛮贴切的，不是只是流行。那它是不是有盲从，我觉得这个应该有更多的讨论，也许我们可以听听这个齐兰的看法。 应该说最近这几年都还蛮流行复古风的，就是把五六零年代的东西再度再搬出来。 所以学妹身上你有复古东西吗？ 像有我你说现在我身上吗？ 对，没有。 现在应该看不太出来，可是我可是 这个是十八禁的节目吗？看不太出来是什么意思？ 就我普通，如果像我们有时候我平常时的服饰，有时候会把衣服扎进去嘛。那时候就是因为复古的时候，那他们都会把衣服就是扎进去，然后高腰设计，或做一些腰带，那些东西都算是复古的一种风潮。对， 那您觉得您的同班同学有跟您这样的穿着吗？就是追逐一种复古的穿着吗？ 应该说是少数啊， 少数， 因为我们班比较不追求流行， 不追求，所以他们对流行不太敏感。 可是如果我走在 一些就是在逛街的时候可以看到，就是现在还蛮多人都是会走向复古那一边，就是像穿着老爷裤啊，然后腰带设计，然后衣服扎进去，然后窄裙这样子。 老爷裤是什么？ 老 我不知道老爷裤是什么。 老爷裤应该女生都知道，就是在 比较宽松， 对对对，在臀部那个地方比较宽松，可到最后脚踝那地方是收尾，然后衣服通常都会穿一个衬衫或短版的衣服把它扎进去，然后加一个细腰带细皮带这样子。 所以基本上这个潮本身可能是有一个普遍性，而且还可以引起一些一群人的共鸣的东西。 对， 然后它可能会有个周期性。 对，因为我常常在看一些流行杂志，都是这样子，就是他们都想说那些流行的专家，他们都说，哎，你们可以去把妈妈的衣服搬出来，爸爸的衣服搬出来，因为现在又流行一股就是复古的那个风潮。 你们不怕会被叫做是妈妈吗？或者是？ 不会，你懂得穿着的话，就是大家就哇，好复古啊，就是很潮这样子。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流行啊，是不是代表你就是一个比较前卫的人，或者说你期待被人家称赞你是一个有品味的人？ 当然，因为现在很多的人都希望就是自己被讲成是走在时代的尖端啊，然后是不会就是太过怎么样，不是宅男宅女，而是就是可以了解就是现在流行资讯。 其实我还蛮嘲笑我的同学说，因为他们都在台北服务，我都想讲说你们一个人头脑装成品下班健身房，他们觉得这是一个有品味的都市生活。 哎，我们这个是自入性行销吗？我觉得流行这个，你的问题比较是流行的人是前卫的、有品味的、有社会地位的、跟上时代的吗？那我不这样认为，我不知道年轻的世代是这样认为的吗？ 所以老师，你也不去叉叉书店吗？ 我蛮少去，我实在是太忙了，没有时间去。 所以他们说，如果就去另外别家，可能就不品味吗？不流行？ 我常去别家，哎， 可是好像说文青都会跑去那边。 我觉得这种流行就真的是盲从了吧？ 对， 而且我都觉得，无论是文青或者是流行哦，它不一定是一个什么走在什么有品味、有社会地位等等。因为我觉得，据我所理解的那种流行，尤其是年轻人，如果你要提文青挂好这个字的话。那或者是说年轻人的那个流行常常是跟金钱没有直接的关系的，就是说他其实是很有论述的，也就是说我想穿出一个样子，那也许是标新立异，可是他因为有一群人共同的去认同这样的一个品味，所以说它就变成一种流行，大家都要穿成这个样子，就像以前的嬉皮一样，它其实不花很多钱，虽然现在的嬉皮风会很贵，可是那个时候可能就是东剪点西剪点绑在身上啊怎么样的，然后就是有一点标新立异，然后它也变成一种流行，那它跟社会地位一点关系都没有，它很可能想要告诉你就是我就是没有社会地位，然后呢，但是我对于我的穿着我有主张，这又是一种流行， 这应该算是一种次文化吧。 嗯， 对 对，因为流行其实在次文化里面还蛮强势的。 对， 我想到有一个部分是都会的啦，就是说比较那个 metropolitan 的，就是一种都会的文化，那你可以说是一种都会的流行，但是流行它其实也是一个非常丰富广泛的词汇，也就是说在这个流行里面有各种不同层级的流行，你有名媛贵妇的流行，可能都是名牌，那你有年轻人的流行，你有比较想要看起来走社会运动左派风的流行，所以流行其实是非常多元的，我不会觉得它是一个特，就是说它仅仅限于是一个都会 的一个文化现象。你要认真讲，我们在中正也有某种流行吧。 老师可以告诉我，我真的很好奇，我真的不知道中正有什么流行，种凤梨吗？还是吃凤梨是有流行？ 没有，我在说光是穿着上就有一定程度的流行。 有 像是你觉得是什么样？ 我觉得我目前看大学生来就是我觉得他们还蛮喜欢穿，就我刚才讲的那个方面的， 是穿皮件衣服吗？ 不是， 因为我看你现在就穿皮件衣服、啊、 不是就我刚才讲的就是那种风格啊，就是老爷裤我是有看过，他们就是穿连身裙，然后在外面搭个一些配件这样子。 是你觉得那个比较是在中正看到的流行吗？其实我觉得大家都有一种比较一致化的穿着方式，比如说牛仔裤啊，配个 不知道是蓝白拖还是就是凉鞋、 哦、 对不对，然后 T 恤，然后那个 T 恤可能会是戏服啊或者队服等等。不过我觉得这样子的形式在每一个时代都有啦， 就连我在念大学的时代也是一样，然后大家觉得穿个某某戏服好像是一个很值得骄傲的东西，因为很显然他对这个戏这个学校有一定程度的认同。 所以老师你以前是穿戏服加蓝白拖吗？ 我没有哎、欸， 老师你这样子不流行、 就是、对，可是如果流行是一种大众的东西，我觉得我还蛮不认同的，起码我自己在学校念书的时候我还蛮不喜欢跟大家都一样，我想穿不一样的东西， 那就变盲从了。 Okay, 了解。 对，所以流行你还要分两个支线，一个是属于大家的，大家都这样做，所以我就这样做，不然会被人家看起来怪怪的。 对， 了解， 对不对？像在我们学校，如果你哦都穿那种小洋装啊，干嘛？可能同学就慢慢离你比较遥远一点。如果你很在乎你的哦，那多数的同学，因为多数的同学可能比较不花心思在这上面。 对， 哦，那另外一条线是，就是其实是想要跟别人不一样的，然后标新立异到什么程度，这又有不同。 好，我们现在来请郭老师来帮我们念那歌曲名称。好，这好像法文吧， 第一首它的名字就只有一个字 one 我以为是法文的 one no 它就是 one。 然后它原先的原版原唱是 U2 的爱尔兰的歌唱团 U2 唱的，然后这一个版本是法国的女歌手 Vanessa Paradis 跟Alain Lonti 他们合作的一个作品，我还蛮喜欢的。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中正之声，随时伴你激发创意及潜力，我是红兰。 哎，你怎么把饮料瓶和便当盒都丢在垃圾桶里面啊？ 不可以吗？ 现在都实行垃圾分类啦，那你那些没有吃完的厨余勒？ 都包在便当盒里一起丢啊。 做什么傻事啊？你不知道厨余要跟垃圾分开吗？ 听起来有点麻烦耶，不过从现在开始，我也要做好垃圾分类。 做好垃圾分类，让你我的家园更美好。 欢迎您继续来到我们现场，这里是中正电台平安您好的深夜节目。刚刚呢，我们那个可爱的学妹她要去上教育学程课，那现在呢，我们要来继续第二个题目，就是我们要讨论跟年轻人比较相关的流行东西。譬如说穿着啊、配件啊、发型啊，老师您来看您的班级同学里面，他们是否在这几个上面会让你引起注意的？譬如说发型有没有比较特别，或者是配件亮亮的让你注意？ 嗯， 我觉得我们学校的学生基本上都还蛮乖的，然后文学院的学生也大多是、我不太熟悉理工科的学生，因为我没有开通识课。那啊，有一些外系的人来修课，但是也不会太多、哦、那基本上我觉得他们通常啊，如果在穿着或者是在发型配件上面有一些特殊的突破的时候，我都会非常的惊喜，就觉得哇好棒、哦、然后我一定会当面这个赞许他，就是嗯，你的发型真的很酷，比如说剪男生剪一个很可爱的头啊，或者是头发染一些特殊的颜色等等，我觉得很有趣，因为那个是发挥创意 的一个，就说创意从你自身做起，然后就每一个细节都可以是创意。 我们那个年代的女孩子，我们喜欢把头发吹得很高， 你说像一把刀， 可能用定型胶。 你那是什么年代啊？ 吹得很高妹，就是 已经好久都没有看过这样的人了。 对啊，我是六年级生，我们那个年代的女孩子就是会想办法把就是头发吹得比较高，那男生也尽量会就是抓头发，就是会把头发往上抓。 嗯、 对， 不过我觉得挺好的啊，那很有趣啊，而且 可是有些老师就上课会就觉得很刺目，他觉得你花那么多时间在上面，那你会不会不专心？ 不会，我觉得很好，很有趣，而且我觉得很被尊重。 真的吗？就是如果说 因为你知道，我常常在跟同学说，就是我上课我一定会就是稍微整理一下自己，把自己打扮得干干净净的，然后是一种我觉得漂亮舒适的状态。那理由不是只是为了我自己，而是尊重来上课的同学。哦，我否则的话，我可以穿个蓝白拖啊，穿得很邋遢 T 恤等等，我可以省掉很多时间啊。 那老师， 可是我觉得那是一种不太尊重，你知道，就好像说人家邀你去吃饭，然后你就穿一个蓝白拖啊 T 恤，然后就来赴约了，那邀请你的人一定会觉得自己很不被尊重嘛。 可是如果老师您譬如说啊，有一个同学迟到，然后他的理由就是说因为我那个出门前我要打扮一下，那因此迟到，您会谅解吗？ 当然不会。 可是你刚刚又说是备受尊重， 这两件事情完全不相关啊！ 就是他可能要吹个头发，吹个一个小时， 那他应该早点开始准备啊，总不能拿这当借口吧？这是两件完全不相干的事情、啊。 OK， 就是因为我同学说他吹头发吹一个小时了，那也许半个小时就是要花比较多的时间， 那他就早一点起床咯。 可是睡眠也很重要，所以我是说，所以老师你可不可以理解，就是他盛装打扮、就是至少他觉得他想要打扮。 可是每一个人都是有24小时嘛，那你的睡眠重要，别人的睡眠不重要吗？ 那我可以， 所以说当我在准备我自己的时候，我也认真说也要牺牲一些睡眠的时间啊。 所以老师你也比较注重打扮。 我没有比较，我很注重所有的事情，我该做的研究，我该教的书，我喜欢的人，我的朋友，然后家人，然后包括我要怎么样每天用什么样的面貌面对这个世界，这个都是我觉得很重要，是全部配搭在一起的嘛。 那我再问老师，如果说您的班级同学出现就是有刺青的或者是穿耳洞的，那您会 care 吗？ 哦，我会觉得很赞。 特别是男孩子打耳洞 so 那女孩子刺青 那又怎么样？ 有什么不可以的？ 不是，因为 我觉得很酷啊！ 我自己有 穿耳洞，但是我很想刺青，但是还没有刺过，还在考虑我会不会丢工作。 不是因为不知道老师，就是您怎么看男孩子穿耳洞？就是像我一个学弟，他真的是以前就穿耳洞，但是他最近他竟然把一粒粒很像碎钻那一种的， 然后把它拿下来， 拿下来。那他的理由就是说，因为他现在应征工作了，他也找到工作，他觉得他只讲一个叫不方便戴而已。所以我才会觉得说，哎，难道我们社会的观感还是不允许男孩子就是穿耳洞戴耳环吗？ 嗯，也许吧，也许吧。但是我觉得那个是属于我们社会比较保守的一个部分。也当然，我不是说欧美就没有问题，欧美也有很多属于比较保守的势力，他们也认为你在上班就是一个 proper job， 你当然一定要把你自己的，就是你不可以穿耳洞，你不可以有 tattoo 什么等等的。但是我个人不觉得这是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个只是就是说你看到这个人的性格里面的其他面相。那如果我们大家都穿制服，你知道上班穿制服哦，以前以往的就像现在穿西装打领带某种程度也是制服嘛，哦，就是说一般的上班族，那很显然他在压抑你的个人特质嘛，而且他想告诉你的是说把你的个人特质留在家里，或者是周末的时候不要带到办公室来。那我觉得这样子的工作基本上是一个比较压抑创意的工作，也就是说我不需要你的个人创意，你只要听从我的命令把你该做的事情做好就好了，你不要把你的个人的创意加油添醋加进来。 可是如果你想象这个人是在一个设计的公司，或是电影那个 movie industry， 或者是艺术创作里面，如果他穿个制服出现，你不会觉得所有人都会侧目吗？因为我们要的不是一个 uniform 的，就是说在一个正式制式的框架下的你，我们要的是一个有创意而且是活生生的你。所以说对我来说，在教室里面或者什么，这个一点问题都不是，而且我还蛮鼓励的。 所以您看到譬如说刺青刺很多的同学，您不会为他心痛吗？譬如说 我为什么要为他心痛，又不是刺在我身上， 很痛啊，这很痛。而且人家说我们中国人就常讲，就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那他这样刺刺刺刺固然很痛之外，而且还要考虑到如果以后他， 那你为什么要剪指甲跟剪头发？ 因为可能会不方便，因为指甲太长， 那还不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 因为还有卫生的问题啊，就是如果指甲太长会藏污纳垢。 那头发呢？如果剪头发你也可以留辫子啊。 可是长头发，我听我同学说他们洗头发，如果头发越长 也洗起来也不方便，也是不方便。 不过啊，那女生为什么要留长头发？ 而且我们今天讨论是说，就是我们刺青， 对吧？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啊！你在， 我不知道， 你在躲避。 我不知道，就是我想问老师，就是我们就讲什么叫做刺青或打耳洞，是不是一种刺文化吗？还是我其实我也不那么敏感，就是说，但是我的确会害怕。就是我以前我看到有刺青的人，我会觉得、他是不是混黑道的，我很害怕，我怕他打我，或者说你戴耳环的，就是你是不是性向不正常？我们以前我会这么以为，就男孩子为什么穿耳洞呢？ 你是从哪一个朝代走出来的人？ 朝，不是因为 你这种说法听起来真的是， 我们那个年代比较少啊，我们那个年代比较少， 的 真的吗？ Antique 哪有？我又不是古董，我只是说，当然我觉得 没有。其实我觉得我这个也没什么好澄清不澄清的。基本上现在这个时代有穿耳洞的，不是所有女生都穿耳洞，然后有穿耳洞的，也不是所有穿耳洞的人都是女生，就是也有男生穿耳洞。那我觉得这个是个人，也许有些人甚至于会觉得他自己的耳垂不适合穿耳洞啊，或者是他的脸型不适合，所以这个没有一个定则吧。那我会觉得，如果我们在谈所有的平权，对不对？包括两性平权，为什么男生不能够穿耳洞？他可以选择不穿，他也可以选择要，我不觉得他们不行。那当然你在讲到流行，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说这个也会带到一种流行的问题，对不对？流行的议题就是说，现在这个时代流行什么？流行有人鱼线的肌肉男，是不是？然后最好要不要穿耳洞？对， 穿个耳洞的男生是一种很酷的一种象征或者什么。那我想有吧，有一些部分是流行，就是潮，就是我是一个潮男的话，我要穿个耳洞，这是一个 statement， 就是说 I'm making a statement， 我穿耳洞这件事情是要向这个世界宣告说我是一个潮男，还有什么等等等等等。哦，那尽管也有以前曾经一段有一度说穿耳洞很可能是男同性恋会比较会想要做的事情，可是我觉得到现在没有这样子的分野。 我真的很想问老师一个问题，就是那个时装舞台上那些男模特，他们有没有穿耳洞？或者在走舞台的时候， 我没有观察过，可是我曾经看过他们有一些设计师 的配件是要穿耳洞的。 但是我觉得好像很少数，就是在伸展台上，我讲是男模特，他们很少穿，就应该说很少戴。 不一定，那要看他是谁的模特啊。比如说 Jean Paul Gaultier 就一定会有啊，或者是不一定。那有些时候他们配件上需要的话，如果男模特他不想要穿耳洞，他可能会是用扣的，就是你看不出来他是不是穿耳洞的。就是我想基本上设计师也尊重模特他自己的选择。 其实我真的觉得我们那个年代也许保守一点点，但是我觉得男孩子穿耳洞，我的确我还蛮佩服他的勇气，除了不怕痛之外，就是说他还某种程度让我觉得他是一个比较流行的人。但是我那时候还是很单纯想他这样会不会找不到女孩子，就交不到女朋友。 你有没有搞错啊？我发现有一些男生穿耳洞还更容易吸引 女生 的注意力。我不知道，我现在也可能是这样子，那个年代好像比较少，或者是大家不太那么接受。 你什么时候才要决定移民到现代来？ 移民到现代，所以我才问老师， 还活在过去。 所以我觉得也许如果说刺青的或是有穿耳洞，也许可以在您的班上得到一些比较更 free 的一个肯定或被欣赏。 没有什么更或不更，就是他们想穿就穿，然后不穿就是他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对啊， 如果有的话我觉得好看的、我就会按赞，然后如果不好看我可能会给他建议，就是我觉得这不是很适合你。我觉得在讲这个之前，我就是我想大概说一下，就是说我觉得跟流行相关的东西真是非常丰富，它涵盖的真是 就是铺天盖地的什么都可以谈流行、嗯、那基本上我觉得跟年轻人相关的流行我会把它约略的分成三个种类、嗯、一个是物质行动上的流行，就是包括刚刚我们已经讲过了穿着配件发型刺青穿耳洞买什么种手机啊用是不是用 iPad 等等。第二个是思想上的流行，所谓思想上的流行就是你听什么音乐啊，然后你现在玩什么，你做什么运动，你看什么书，然后你是不是参加社运啊学运啊等等、哦、比较思想上有一点，那这个当然也很广泛。那第三个是沟通媒介上面的流行，也就是说从现在网络越来的、哦、到现在已经如此的普遍，从一开始可能是你要人们有 email 都有一点困难，不是每一个人有 email account，然后接下来很可能后来流行的是MSN 哦 MSN 之前好像还有别的，然后接下来我不知道再来要跳哪，很快好像就跳入脸书了，就是 FB 哦，然后所有的人都有 FB， 如果你要交朋友的话你就要有一个 FB 账号，否则你就不会有朋友，然后对，所以就是一个沟通媒介上面的流行。那之前还有 Twitter 还有其他的，但是很显然 FB似乎赢得了所有人 的心。 现在就是 Line L-I-N-E、 oh, Line 对 对 Line。 那我们待会再讨论这个，现在就我们再继续请老师为我们介绍第二首歌。第二首歌应该比较 popular， 比较大家都比较听过，老师来介绍一下、嗯、 好，它叫做 The Show。 那它其实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是在电影魔球 Moneyball、哦、就是 Brad Pitt 演的这个主演的这部电影里面，然后他的女儿在唱这首歌。那我觉得这首歌其实很适合现在的大学生听，无论你是男生或女生，尽管它里面唱歌的人是女生，但是它在描述的都是一个就是说其实人生有好多好多要学要摸索的东西，然后他在一个非常迷惘的状态下，但是这并不影响他继续享受人生，就把它当成是 一场戏一样来看。哦、oh, 好， 我会给这首歌按赞赞赞，因为真的很好听，我们大家一起来听吧。 Just a little bit caught in the middle. Life is a maze and love is a riddle. I don't know where to go. Can't do it alone. I've tried and I don't know why. Slow it down, make it stop, or else my heart is going to pop. Cause it's too much.Yeah, it's a lot to be something I'm not. I'm a fool out of love, 'cause I just can't get enough. I'm just a little bit caught in the middle. Life is a maze and love is a riddle. I don't know where to go. Can't do it alone. I've tried. Just a little bit caught in the middle. Life is a maze. 耳朵借我陪你一起生活，双手给我拍一拍，摇摆甩头烦恼，转眼成空。哦，今生今世，永远都一念不休。今生今世 FM 88.1，我是林学姐，给你好音乐。 谁在哭啊？怪恐怖的、欸。 好像是竹子的哭声哎、欸。 竹子为什么要哭啊？ 你们人类太自私了，为了方便，无穷无尽的砍杀我们，破坏环境，我们不该哭吗？ 啊！我们不敢啦！ 各位听众，出门在外带双环保筷，既方便又卫生，别再依赖免洗筷喽。 少用免洗筷，环保又实在。 现在手机很流行嘛，特别是指智慧型手机。那如果说手边有一台 Apple 的或者是三星的，好像还蛮炫的，还蛮潮的这样。那请老师谈一下，为什么手机也可以造成一个流行？手机不是只是用来打电话而已嘛，就按键，对，然后你可以听到按键的声音这样子而已。 嗯，手机现在就是各种什么种功能都有了嘛。我常常在跟同学开玩笑说，当我第一次拿到第一支 smartphone 的时候，那个时候只有 iPhone 有在做，然后我就很炫耀的，也不是炫耀，就很兴奋，然后就跟我在那个欧洲的朋友说，哎、欸，你知道吗，我拿到一个 iPhone 了、欸、他什么事情都可以做，真是太神奇了。结果我的朋友就说，哼，那他可以煮 espresso 吗？然后当场就被他问到了。哦，我说啊，好，除了 espresso 以外，他什么都可以做，这样。那基本上他当然在尝试着把所有你能够想得到的功能都放进去，对不对？包括未来的什么监听啊，现在已经是了吧，监听监看，嗯，任何他可以满足人类任何的欲望，他可能就是现代版的 AI 吧，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这样。那我基本上不是那么乐见这样子的发展，但是 like it or not，就是你喜欢或不喜欢，人类文明跟科技的发展总是会朝向特定的方向，而且是也许是大多数人或者是既得利益者他所经营出来的一个物质欲望的方向。 所以老师，您赞同或是您认为，就是父母亲是否可以在，也许可能是美国的父母，就是在圣诞节或平安夜送小朋友的耶诞礼物就是 iPhone 一只手机，您赞同这样的一些行为，因为他们本身价值不菲。 我基本上我觉得要看这个小孩子年纪多大哦，因为我其实现在常常发现的一个状态，就我觉得他这个也是一种潮啊，就是说譬如我常常在跟同学在说，我刚从国外回来的时候2005年左右吧，然后我到餐厅去吃饭，看到很多的那个家庭啊会带着小孩，然后带着小孩围着一大桌家族聚会，旁边呢就站着这个外籍的老公哦，也就是他们家里的就是家庭的这些助理助手。然后我觉得很错愕，就不能够想象，天哪，什么时候台湾变成一个这种类似奴隶有奴隶制度的国家了？我觉得好可耻哦，就是怎么回事啊？为什么会这样对待其他、对待家，就是说这个家里的这个你说劳力助手这样？那现在呢，现在到餐厅里去吃饭，你流行的大概就不是这个了，这个部分我想有一些改变。另外一个流行是你看到每一个人都在滑手机，然后我就想，天哪，你们这一群人大家坐在一桌吃饭，然后每个人低着头，连两三岁的小孩也低着头在滑手机。那第一个是你不得不佩服这个人类的这个这个手脚运用的配合能力，在这么低的年纪就已经发展的这么好了哦，他可以手脑可以配合协调的去运用，而且他可以玩某种特定的这种 computer game。 另外一个是，如果你们一群人坐在一起只为了各自滑各自的手机，你们有必要坐在一起吃饭吗？还不如就回家各自发个便当或什么，还不是一样呢？那这个家庭聚会的意义在哪里？我不懂，就人和人之间已经越来越不对话了。吃饭的时候你跟你的手机谈情说爱，是不是？你的对象是你的手机，不是坐在你对面的情人或者 是爸爸或妈妈或兄弟姐妹。我对这个事情还觉得还蛮，我的印象还蛮负面。我在想，我会带着我这个不认同走入棺材吧。 Okay. 就是我的意思说，这样的说法是说我不会改变我的看法。 了解。其实我还想更仔细问老师，就是说现在 智慧型手机的问世，其实它里面有很多功能。那现在同学们比较着迷，就是里面有一个 LINE 的功能 ，LINE 这种功能，它好像也逐渐取代我们可以当面对面对面的一个沟通。那我想问老师说，就是您允许同学在课堂间，他又在抽屉里面按 LINE 吗？ 我不知道会不会有哪一个老师会同意啊？ 就是我有一个例子，就是我同学， 我在想大概99%的老师都不会同意，然后我应该是第一个反对的。 可是因为我学弟他就有一个经验，就是说他有一天也在上某个课，还是个必修课，那老师也是很严厉出名，但是他就突然看到他那个抽屉里面，不，他应该是放 严厉出名，天哪，挂号 不是我的意思是，对，就挂号，就是说他就刚好看到就是有一个震动的一个声响，就说对方有一个女孩子，那她现在很忧郁，她想要 有人救她是吗？ 就是说她希望就传给同学，希望可以给她一点什么一个讯息吧，就是说我现在我可能很心情不好不舒服，那怎么样，那我同学就当场按了，没有想到他觉得被台上老师看到，他就把他叫起来说某某你在干嘛，他说我在传讯息，那老师说你上课不上你怎么这样，那我学弟就说我在救我同学啊，因为他现在很忧郁，所以他需要靠这个 LINE 来表达我很重视你。 怎么样？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东西已经可以变成是一个 official excuse， 或是 official reason？ 因为老师，您不觉得他现在 LINE 已经到处无处不耐了，对吗？连有时候神父在上面讲道理，上面同学还在那神父也只能说对啊，这是跟天主沟通的一个方式，要不然怎么办？ 可以传讯息给上帝啊。 对啊，这所以老师 是吗？是有这个东西，上帝的那个 email account 是什么？麻烦等一下给我一下。 因为我们不能好，我们 所以以后我们那个祷告是要写 email， 是不是？还有 line 上帝。 那我要讲的是说，现在我们的沟通方式已经不是像以前打电话，或是说传 email， 甚至也不是视讯了，现在就是用 line， 无处不耐。那变成说，对，那变成就是刚那个例子，就是说我同学不舒服了。甚至还有例子是我学弟说一个同学他发烧了，他传单说你可不可以来帮助我载我去看医生，可是那时候我学弟在上课，那一样还是被老师叫起来，那同学就很无辜，他说老师我在关心我同学，那如果他有三长两短那怎么办？所以就比如说我们现在是变成我们要去思考，就是我们不能拒绝这一个世代的对话方式，即使他在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对啊，因为现在不是 我有一点想说I don't want to answer this question to justify your, you know. 老师，你已经生气到讲英 文了吗？没有，我没有生气，我只是觉得说有一种说法，就是说这个问题荒谬到我不想回答。如果我回答的话，表示我还给了这个问题一定程度的正当性。 真的会很荒谬吗？我们都有恻隐之心吧，只是我们沟通方式不一样而已。 是什么？怎么可能会把这种东西拿来当 excuse？ 我的意思是说 ，OK， 你上课的时候，如果你知道你有一个同学的状况很不好，然后。我想你不会突然间上课才知道吧，如果你真的上课的时候才接到他一个紧急的讯息，那你很可能是拿起手机走出去去外面回答，要么打电话要么 LINE， 随便你要用什么方法，但你不会在上课一边听课的时候一边在下面桌子下面，为什么你要在桌子下面做？理由就是因为你知道他是不正当的嘛，否则你为什么不拿到桌子上来做呢？ 对， 是吗？我觉得这根本就是一个歪理，而且讲的还这么的义正言辞， Come on， 太扯了。我觉得我不觉得，我觉得那个沟通是很重要的，我这个我完全没有异议，就是无论你是用什么种方式，当然 preferably 最好的状况是面对面的沟通，那但是现在这个时代的确像你说的已经不是那么的流行了，所以说也许有很多的同学会觉得说我坐在电脑前面或者在我的手机下面，手机是即时的，那坐在电脑前面是比较有安全感，因为我不用当面去看到那个人，因为在人的面前我会没办法讲出来，有很多的想法表达意见我讲不出来，所以我宁愿就用 FB 传讯息，然后或者是用 LINE 哈，那因为 LINE 是即时的，我觉得这都好，但是这个是有变通的方法的。 我觉得老师刚才火气有点大，那我们现在请老师，我们 不会，我觉得我还好。 对，我们再听第三首歌，老师要不要来介绍第三首歌？ 好，好吧，那这第三首歌是歌名叫做 Little Talks， 那它是一个这个爱尔兰的 band， 然后他们叫做 老师，你不是写冰岛吗？ 对不起 ，Icelandic， 我被气昏了。 了解 ，OK， 对，对，冰岛的，对，然后他们叫做 Of Monsters and Men， 那我还蛮喜欢这首歌的。希望大家也喜欢。 好，我们一起来听吧。 We are of Monsters and Men, and this is the song Little Talks. 1, 2, 3, go!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中正之声，随时给您意想不到的观点及想法。我是影评人文天祥。 欢迎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又继续回到我们的无厘头的现场。 你怎么可以这样叹气？重来一次。 不行，这个不能卡，因为我觉得这已经跳脱以往的正经的风格。 所以你叹气是属于不正经的风格是吧？ 可以偶尔为之啦。 我觉得这一定要跟听众朋友们报告一下。我觉得川原是一个就是很gang的人，然后昨天我才数落了他一番。那我觉得就是太严肃了。然后我不觉得，就是说宗教，他信仰宗教，他必须是一个如此严肃的东西。那每一个世代对于一个宗教的信仰有他不同的理解方式。那当然有一些是可变，有一些是不可变的。哦，每一个宗教都有它不可变的部分，但我不觉得严肃 和 boring 是宗教的一部分。哦呀，天主教，我觉得它是一个很有趣的宗教，它不会是一个 boring 的宗教 啊。谢谢老师，我们这一段一定会把它留起来。其实我非常感谢今天老师给我一个机会，就是让我又体验到另外一种不同方式的一个呈现，的确是跟我以往正经八百， 不是太沉重，是太。 太正式了，是很像法会主持的。我觉得法会主持还蛮这一块蛮好赚的，就是 我什么是法会主持？ 就是他们就是很像那种就是丧礼啊、 哦。你说一般的， 对， 就是之前你的制作方式， 对，就那种司仪啊，对，就是音调会比较平的，那比较、uh-huh. 也许真的是听起来会比较 boring 一点，但是我觉得今天。嗯啊， 连你自己也觉得？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上帝也可能帮我们借由就开了一扇窗啊，我们可以跟郭老师一起合作，然后讲一个比较轻松的话题。哎，我觉得今天还蛮轻松的，对。 对啊，所以各位听众要拭目以待，未来川原的主持方向会有，还有风格会有很大很大的改变。 我怕我会被校长召见。 你想太多了， 校长 很忙。 我们电台真是一级单位。主管就校长、嗯， 尽管如此， 啊、对，尽管好，我们 他也不会召见你。 我们脱离太远了。对，那其实我们刚刚继续上面那个话题，就是我们有提到手机的 LINE， 那我们刚刚老师也提到一个脸书，老师你怎么看现在年轻人用脸书？包括他也， 我觉得脸书挺好的，没什么不好。当然，我觉得他的那个 privacy。当然就是说是有问题的，就是说隐私上面，因为其实我自己也用脸书，然后我觉得里面我注意到最大的问题是他的这个隐私的声明不断的在修改，而且他要求你登入的隐私越来越多。 如果你不登入修改，它就会一直 bother 你，就是它会一直跳出来那一窗说你没有修，你没有怎么样怎么样。那我觉得这是一种 intrusion， 就是越来越对于个人的隐私的部分的一种侵入。那当然我觉得也许这是他行销的点之一，就是说你从脸书上可以看到这么多，你可以跟别人 share 这么多，这么多你的生活，你的生命。那但是我对这个部分是不太苟同的。除此之外，我觉得脸书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沟通连接的平台。 其实有一个老师当然是本校老师，他就一直跟我 complain， 他说他越来越不能同意同学们做一种事，就是说用脸书然后私讯给他，就说老师我今天作业啊忘了交怎么样，或者说老师您可不可以推荐几本书，然后不要跟别人说什么，就说他越来越不能理解师生关系的沟通方，竟然会用脸书来私讯给他，他感觉自己不被尊重。他说至少你也可以发个 email 给我吧，或者打个电话给我吧，那你为什么要私讯？他会觉得除了隐私权之外，他觉得人际关系已经变成他也不是老师，他只是一个手机的就是一个通知对象而已。你怎么看这个事情？ 我没有把这件事情看得这么严重或这么负面，因为我觉得你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也许你应该想想，这是同学把你当成 buddy， 对不对？把你当成是他的同侪好朋友，所以说他也用脸书去跟你沟通就是说他觉得你是一个可以这样沟通的老师，所以我觉得还好。但事实上我也可以理解这个老师他不愉快的地方，就是说也许同学在措辞遣词用字上，对不对？或者说可能也没什么称呼，也没有说某某老师您好怎么样怎么样，就是很简单的说马上就丢一个说你可不可以把我的作业怎么样之类的。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有一些问题，而且我们必须要站在这个对峙线的两方嘛，彼此为对方想一想。那我的意思是说，老师会帮同学想的就是说好 OK， 你觉得脸书是比较可以找到老师的媒材，是你比较熟悉的 OK， 那你就用脸书的 message 跟老师沟通。但是同学站在线的对方应该也要想想，如果你是老师，你收到一个没头没尾的讯息，然后就说我的作业印好放在你的哪里，或者你的信箱去拿吧之类的，或请查收，请甚至连这样都不会写，对不对？连请谢谢对不起都不会写。那这个对老师来说就缺乏那一点尊重吧。也许我甚至于都觉得跟同学之间也一样嘛。 所以老师您可以接受同学这样私讯给你，就脸书这样您可以接受这样？ 基本上我的脸书设定是如果不是我的朋友不能够传讯息给我 所以你没有开放给年轻学生可以使用脸书找到你？你没有开放？ 找到是找得到的啦，不过基本上我目前还是有一个原则，就是我不太加目前还在学校里修我的课的学生，因为这个有一种不太合宜，就是说难免会有一些权力关系，我觉得不太合宜。如果他们毕业以后，我都非常欢迎加我的脸书。 其实我刚刚还想问一个比较也是很常见，就是脸书，就是我们可不可以把对方删掉？就是我不想跟他联络就删掉。 为什么不可以？脸书的最大好处就是你把他删掉他不见得会知道，他要稍微用心思索一下才会找到说我被某某人删了。 对啊，其实美国有些， 所以他的 EQ 很高，你懂吗？ 对，就是美国有一些社会学者或心理专家他们在研究说为什么人会面对我被删掉以后一种挫折感，或者说我的留言被我朋友给删掉了，他们会觉得你是不重视我。可是事实上我们又会觉得很荒谬，是脸书的沟通又代表什么？就是说它也不是说可以取代你跟他的多年交谈，或者说它也不能直接取代面对面的交谈。 我觉得这样的研究有一点无谓吧，就是 因为 他发现大家都受伤了，就说我就是 为什么他不会受伤呢？当然会受伤啊。 就是我们会有一些人会认为你为什么会把脸书上面这种交友机制看得这么重，而不是他把它取代于你跟他当面面对面的沟通法取代。 对，取代是一回事，看得重不重又是另外一回事。那所谓取代就是说这有一点变成是现在的一个几乎是一个常态了，就是说人们彼此沟通的方式可能是就是 line， 然后而且很容易的就是你甚至于跟这个人不太熟你也可以 line 他或者是什么。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其实我有点跟就是比较慢跟上了，这样就 有一次是跟我妹妹和一个朋友在台北一个餐馆吃饭，然后吃着吃着我们就跟那个服务员聊起来了。那个服务员是一个男生，年轻的男生，是一个原住民，很有趣，他非常的友善，他对所有的顾客都很好。他说我们跟他聊起来他就说 我就说，哎，你的服务真是很不错，你很敬业。然后说，是啊，当然了，我是所有就是票选全餐厅最受欢迎的这个服务员。然后我就觉得，哦，很可爱，我们就开始聊啊，你是哪一个不足的啊，然后怎么样。那他就很能聊，然后讲完以后，结果他就居然就还递一张名片给我说，你可以 line 我。然后我有点错愕，就是哦，我知道 line， 但我不太知道 line 可以这样子连接友谊的，很有趣。而且他还说你可以 lie 我，然后我想说 lie 是什么，我把它听成是 lie， 就是说谎的那个 lie。 然后我再想了一下才想到，哦，原来他想要说的是 line 哦，所以很有趣。而且他不是唯一的，后来我才发现有很多人在就是店面啊工作或什么跟他的顾客的连接，他都会用 line 来，就是他变成是一个很平易近人的沟通媒介。那很自然的，它逐渐越来就是以不同的方式取代了我们彼此人和人之间的这个沟通管道。然后那个沟通不见得是情感的或是朋友的，甚至于做生意的哦，然后亲疏远近各种不同层级的都有。那所以我觉得它的确是一个革命，某种程度上的革命，当然不是完全由 LINE 去完成的，大概 FBA MSN 这些全部都连成一起。那我觉得人们会在乎你在 LINE 上面给的讯息，你在 FB 上面你回或是不回这个讯息。它更有趣的是 LINE 或是 FB， 你可以看到对方读过了没，对不对，这个讯息。然后这个就是非常 我发现这个也已经开始改革了我们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譬如说传统的人和人之间的讯息沟通是写信、飞鸽传书或者是写信，当飞鸽传书的时候，那个不定性很大啊，就是那个鸽子中间说不定被烤了、被猎杀烤了吃了，或者什么，或是落入敌人的手中，你就没有收到讯息了，所以那个风险很大。好，接下来到了邮差，邮差送信，对不对？那你可以以前的时代，你可以望穿秋水，然后再等你的情人的一封信，怎么迟迟都不来等等的。那个时候的风险相对比较少一点了，但是这个信有可能寄丢嘛。还有一个状况，以前我不知道你们这个世代可能没有听过的这种浪漫的谈情说爱的方式，就是有人写了情书啊，投到邮筒了以后居然后悔了，譬如说他可能是要追求某个人跟他表达示爱，或者是要跟他分手，然后呢等他信投进信封以后，走路回家路上就想想，不妥不妥，这不行，我一定要把那封信追回来。所以说他还可以等在这个邮筒外面，等邮差来收信的时候把它打开来，就说告诉邮差说我这封信我改变主意不寄了，所以你可以收回去。那或者是有些人等在那个大楼管理员的门口，等邮差送信来的时候去追回来。那这个都是 long long time ago、哦、就是以前的沟通方式，你可以后悔，你还可以某种程度上的把它收回来。可是现在的 email 还有脸书，你有没有发现它是不能够后悔的，你只要 press the button， 你只要按 send寄送了以后你就要不回来了、哦、以前刚开始我发现这件事的时候我觉得好苦恼，天哪，因为你知道我是快言快语的，所以我常常会写一封信写完马上就按了，结果按下去马上想、哦、糟糕，里面有什么东西不该说的，不能这样说，可是你追不回来了、哦、你可以写下一封信在标题上面写说请不要读前封信件，但没用，你已经寄了。然后在 FB 上的讯息也一样，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 FB 的讯息也是，如果你写了你想要把它 delete 也 delete 不掉，你可以在你自己这一面、嗯、这一方 delete 掉、嗯、但是在对方的荧幕上它还是会显现。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件无穷困扰的事情。那我不知道，也许新的世代已经习惯这个现状，就也没有什么困扰，就是寄出去就寄出去了，后悔那、no, 再说吧。 有啊，我的经验就是我删掉某些朋友啊、嗯、然后我们的关系就会很微妙的。 对，就是如果你在 FB 上删别人的讯息，这是多么的这个挑衅的行为啊，对不对？就算是你自己的版， 对，或者是对，或者是说你， 或是 unfriend 什么人， 对，或者是他跟我们已经没有太多联络关系，那我们把他删掉，他哪天想到，他就觉得也也很不舒服，对， 对，所以你刚刚说怎么会人家把这件事情看得这么严重？当然严重啊，因为他已经变成我们人与人的关系里面一个存在的媒介，就是说尽管我们说它是虚拟的， 了解， 可是，在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里，它已经实质性的存在了。 你不可以删我的讯息啊等等，人们会讲这样的话吗？ 好吧，我觉得这个问题太悲伤，我们就 cut 掉，我们现在 我不觉得他很悲伤，我觉得他很务实。 我只是没有，我这是一个铺梗好吗？我要跳， 所以你下一个要接的是， 对对，我要逃脱。我们先来听一首歌好吗？我们老师再来介绍一首歌。 我们还要再听歌，好 ，OK。 对对对对。对 那下一首是 Stay。Stay 是这个 The Door， 好，那这个是这个一个芬兰跟法国人哦，一男一女的这个 team 哦所组成的这个 band， 那他的那个歌曲曲风呢相当的特别，而且有一种北欧的那种调性，那非常值得一听。 Truth sure, and I still wonder why I ever wanted to see him more. I know it's useless to complain all these years after. Well, thanks for asking, now I'm fine. I should have muffled my obsession, but I was all too pure and so blindly sure that he'd always have the satisfying hug I needed. Stay just a little bit more.Don't let my heart turn sore. Stay just a little bit more. Don't let my heart turn sore. He was kind, polite, and divine in public. Tender as a sleepy child. But when we got slightly more intimate, it wasn't that bright. Yes, he was kind, polite, sound and sublime.A nasty fire burning. Oh, stay just a little bit more. Don't let my heart turn sore. Stay just a little bit more. Don't let my heart turn sore. And when my curves came into play, oh, what a hopeless tumbling down when his desire stopped in plaster.I was young, but I believed in no tales. Mm-hmm.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回到中正大学平安您好的节目现场。我是川原，然后今天来陪伴我们的是郭秀伦老师。老师，我们现在再用最后的几分钟呢，我们来聊聊您觉得所谓的音乐啊或者是甚至跟音乐比较没有关系的学运这种东西，你就可以搭上我们现在年轻世代的一些想法吗？ 嗯，你是说关于流行吗？ 流行就是、 我觉得音乐啊其实是一种，它当然有流行，对不对？流行音乐很清楚的，那但是音乐它其实它是一种潮哦，但是它也是一种很个人的东西，也就是说你从艺人的 MP3 啊或是他的这个 smartphone 里面他存了哪些歌，然后他上 YouTube 去听了哪一些歌，这个都某种程度都还蛮个人的，就是你愿意跟哪些朋友分享你的哪些歌哦，无论是曲风啊，然后它代表着一个人的某种品味。 所以老师您认为流行音乐我们要怎么去界定，就是说 流行音乐有特定的曲风嘛，每个时代流行的曲风不同，然后它大概我觉得约莫其实现在流行的那个周期越来越短，所以约莫3年2年、或者甚至1年、就不断的在变，那有一些会是可能是在那个夜店常听的歌啊，或者是我觉得电视上播的东西不一定会是流行啦，它能不能被那个听众接受这是另外一回事。 那我们最后再谈您怎么看现在的学运，好像现在台湾的年轻人很喜欢上街头，包括做 很喜欢吗？我不是很确定。 我觉得 上街头的还是少数。 我觉得好像 有一点可惜， 全民都拿大家疯狂丢鞋子。对，这事情你怎么看？它也是个潮吗？ 我不太知道它是不是一个潮，我希望它不是。但当然 OK， 学运可以是一个学潮哦，那当然这个是，但是当我们把它说成是一种潮的时候，难免会有一些负面的意象出现，也就是说 跟风，对不对？因为现在流行挂号哦，因为流行，所以大家去上街头。我觉得他不应该是一个这样子，起码我一直都还对他保有一定程度的理想性跟浪漫的想象。所谓理想性跟浪漫，就是说，一个左派，然后站在一个建设性、批判性的左派分子上来说的话，我觉得学运它会是，它应该是一个刺激社会以及政府进步的一个风潮。那当然很在实务上，它不见得每一次都以这样的方式去展开开展，那或者是达到这样的目的，它常常很可能会在中间走偏了，它有可能被挪用，有可能被操作，有可能模糊了焦点，不太知道自己就说这个学运到底想要做什么。但我觉得这个都是学习的过程，因为年轻嘛，反正总是应该从经验里面去学习。所以总的来说，我认为学运是该被支持的。那但是这个支持也不是一种盲从式的支持，而是在每一个片刻你都应该很清楚的去不断的质疑自己以及这个运动到底想达成的是什么，而不是因为我的朋友去我也跟着去，因为里面有帅哥或者美女所以我就去，因为某某人很酷所以我也跟着去，因为他怎么样怎么样。我觉得这些理由都不成理由。 今天非常谢谢郭秀伦老师这么晚的就是在我们空中陪伴我们。那其实我们节目呢，其实应该说圣诞节快到，那郭老师也替我们挑了一首非常好听的歌，那我们请郭老师来介绍最后这首歌。 OK， 这首歌叫做 What are you doing the New Year's Eve？ 那它是就是一首有一点逗趣的歌，然后它是由这个 Zoe 跟 Joseph Gordon-Levitt， 哦，这个 Zoe 这个 Dashnell 跟 Joseph Gordon-Levitt 他们两个一起唱的哦，一首歌。那他很有趣的就是在问你说，也许现在还有一点早啊，但是我很想问问看你，你这个新年的 party 是不是已经有舞伴了呢？那我有没有可能有这个荣幸可以邀请呢？等等哦。那所以我想这个大概也是给大家一点点祝福哦，就是关于圣诞快乐，然后新年快乐。 老师不是叫我们去轰趴？嗯 ，OK。 不会，我觉得轰趴也不差。 真的吗？魏武老师，你有阻止轰趴？ 为什么要阻止 我们节目不能再谈下去，我们快要尾声了。好，那我们最后就跟全球听众朋友一起说拜拜吧。拜拜 拜拜 Happy New Year。 One, two, three. One, two, three, four. Maybe it's much too early in the game. But I thought I'd ask you just the same. What are you doing New Year's, New Year's Eve? Who's gonna be the one to hold you tight?When it's exactly 12 o'clock at night, welcoming in the New Year's, New Year's Eve. Maybe I'm crazy to suppose I'd ever be the one you chose out of a thousand.I stand one little chance. Here comes the jackpot question in advance. What are you